人民奉献大爱。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咱们说到，卢象升与清军的战斗中战死沙场。三天以后，杨廷琳赶到战场上寻找卢象升的尸体，忽然从远处传来一匹战马的悲鸣，那是千里雪的叫声。白马苍凉而悲哀的嘶鸣停在了蒿水岸上，不再动了。杨廷琳和随从们来到白马的身边，首先发现了杨禄凯的死尸，然后从他的死尸下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尸首。虽然卢象升的面部被砍伤，血肉模糊，但是那个老兵一看见他头上竖的白网巾，还有这号衣里面的麻衣，就抱着尸首大哭起来，说： 这就是我们老爷，我们的总督啊。 大家伙把象升的血衣脱下来，看见总督印还绑在肘后。卢象升的亲兵并没有死尽，有一个名叫郑奎的亲兵带着重伤逃了出来，驰马回到了北京，向兵部禀报总督的阵亡经过。杨嗣昌亲自召见了他，听了他的详细禀报以后问：杨赞化死了没有？他没有死，卢总督前一天派他往保定去了。杨嗣昌感到遗憾，不再问下去，起身走了。他不相信卢象升真的死了，他派了三个人去假装探查实情。有一个叫于振龙的回来禀报说，卢总督确实阵亡，被诬以禀报不实的罪名，吊了三天三夜，打了几百鞭子，希望他说出卢象升是逃跑了，没有下落。但是于振龙绝不说谎，他在临死的时候对着审讯的官员说：天道神明，不要冤枉忠臣。杨廷琳回到北京，把军中的曲折实情上奏皇帝。杨嗣昌带皇帝拟了一道上谕，责他所奏不实，将他降了级，贬到江西去做个小官。正如卢象升估计的那样，清兵主力已由基辅转掠山东，未经战斗就破了济南。 齐鲁大地虽然又一次惨遭清兵的屠杀和掳掠，但是京畿一带已无清兵。崇祯皇帝暂时又舒了一口气，北京城内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老百姓在惊魂稍定之中度过了一个欢乐的灯节。崇祯十二年的春天，崇祯的心情是特别的阴郁的。西院中依然像往年一样，冰雪融化，柳绿桃红，春水和天光蒸蓝，燕子和黄莺齐来。可是崇祯却没有心情来玩，由于他不来，皇后和嫔妃们自然都不来了。农民战争正在酝酿着新的高潮，紫禁城中又一年失去了春天。三月上旬，清兵毫无阻拦地退出长城，每次清兵入塞所到之处，城乡残破，人口锐减，生产不易恢复。这次入犯时间在半年以上，攻破了基辅和山东70多个州县，大肆烧杀劫掠，掳走了50多万丁壮人口，并且攻破山东省会济南，掳走了分封在济南的鲁王及其全家。崇祯很明白，基辅和山东一带是国家的根本重地，经过这次掠夺，没有10年以上的太平日子不能够恢复元气。可是议和不成，满洲绝不会叫你休养生息。这一次满洲兵入塞距上一次入塞仅隔2年，谁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来。边军不管用，武将怕死，他们是想什么时候来那就会来呀。但是比较起来，最使他日夜忧心的还是张献忠和李自成的问题。崇祯不知道古城的局面还能够拖延多久，他深怕一旦古城有变，湖广和河南震动，中原大局又难收拾了。对于李自成的依然活着，崇祯非常恨孙传庭的不中用，认为他是徐氏战功纵虎一患，倘若再过不久李自成的羽毛丰满，这可如何是好啊。自从三月中旬奉先别殿悬挂了母亲的遗容，崇祯每当心中有说不出的空虚绝望和愤懑无处排遣，便对着母亲的遗容默默流泪。其实他对于母亲是什么样子一点儿也不记得。崇祯的母亲姓刘，16岁就被选进宫来，做了太子朱常洛的淑女。淑女在太子的成群侍妾中地位很低，所以她没有引起太子的注意，在宫中郁郁地过了2-3年，突然有一天被太子看上了，叫太监用牙牌把她召到兴隆宫住了一晚，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现在的崇祯皇帝。从那一次接近太子之后，他几乎被太子忘记了。生下了儿子，他的不幸的地位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好在冷宫中常斋念佛，消磨岁月。等到崇祯5岁的时候，大概他不小心对太子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惹动太子大怒，命他自尽。当时太子朱常洛很不得父亲万历皇帝的宠爱，常常有被废掉的威胁，所以他严禁东宫的人们将这事儿传扬出去。其实就是在东宫也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刘淑女是怎么死的。农民战争的打击是崇祯的精神当中不断增加悲观和痛苦，而这种没法对朝臣们倾吐的心情和一种孤独之感一起转化为对母亲的孝思，或者换句话说，通过对母亲的孝思排遣他的不能告人的悲观和孤独的心情。崇祯8年的春天，农民军焚烧凤阳皇陵以后，他在宫中大哭了几次，内心的痛苦更深了。他就叫了一位擅长画像的翰林院侍照每日到他外祖母家去 木手焚香为他的亡母画像，费了2年多的时间多次译稿，直到去年冬天清兵逼近北京的时候才描绘成功。在描绘太后仪容的过程中，很少有确实的依据，因为他自从选入宫中以后就没有再同娘家人见过面。如今隔了20多年，连崇祯的外祖母也记不清他的模样了。其中有一个傅义妃，和崇祯的母亲同为太子周长洛的淑女，她说她住的宫同崇祯母亲住的宫相邻，相见的次数还比较多，还仿佛记得一些。他在几千个宫女当中指点，这个人的鼻子有点像，那个人的眼睛有点像，又另外一个人的下巴有点像。司礼监把挑选出来的众多宫女陆续送到宁国府，再由宁国太夫人参加意见，只是画师揣摩着画，画画改改。奉迎太后仪容入宫，要举行重大的典礼，所以一直等到清兵退走以后，才有礼部拟具遗嘱，由钦天监择定吉日，用皇太后的銮驾和仪仗把皇陵装裱的画像从正阳门送进宫来。礼部尚书率领文武百官都在大明门外跪接，崇祯率领太子和两个较大的皇子在午门外跪接，皇后周氏的率领公主和嫔妃们在皇极门外跪接。由于崇祯的母亲在生前并未封后，所以不能把他的画像送进奉天殿正殿，而只能悬在配殿。行过祭礼，崇祯把一些曾在父亲宫中生活过的老宫女叫过来看，问他们像不像太后的真容。他们当着崇祯的面异口同声地回奏说十分相像，但是在背后有的说有点像，有的说完全不像。后来崇祯因为想着他母亲，在死前2年中常斋念佛，又命画师另画一幅仪容，具天人之姿，戴皮卢帽，穿红棉袈裟，坐莲花宝座，通过别人的画笔将他母亲更加美化和神圣化了。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当时的众多文武朝臣对于崇祯性格的几个方面，比如刚愎猜疑等，都很熟悉。不管朝臣对于他的性格中几种表现都有意见，甚至在崇祯死后作为崇祯导致亡国的重要因素，但是共同肯定的一点是认为崇祯秉性刚毅，所以南明朝廷曾给他上一个谥号叫做义宗。在当时封建士大夫眼中的所谓刚毅，就是指他在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始终顽强地拼死挣扎，绝不后退，直到国亡家破，自尽煤山。其实朝臣们很少知道崇祯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精神上多么的悲观和软弱。在崇祯15年以前，这悲观和软弱的一面只在深宫中秘密流露，特别是在奉先偏殿悬挂的母亲画像前流泪较为经常。一到上朝的时候，崇祯就变成一个十分专断威严不可触犯的君主，使许多朝臣在上朝时两腿打颤。3月下旬的一天，崇祯从奉先偏殿回到乾清宫，眼睛仍然红润，心情略觉安静，坐在御案前醒阅文书。他先看了洪承畴请求避祠的奏疏，又看了孙传庭请求召队的奏疏。他随即传谕明天上午在平台同时召见他们。刚才在奉先偏殿中他显得十分的软弱，但是现在忽然满脸都是杀气。洪承畴 已经改任机辽总督，专负责对满军事。崇祯和满朝文武都认为他是一位资历深、威望高、可以担负辽东重任的统帅人才，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洪承畴明知道困难重重，但是他深感皇帝的知遇之恩，决心到关外整顿军务，替皇上稍解东顾之忧。等洪承畴和孙传庭行过长朝里，崇祯向洪承畴问了几句话，无非是关于启程时间和一切准备如何等等。至于今后用兵方略，在前不久两次召对时已经谈过，用不着今天再问。崇祯又向洪承畴勉励几句，期望他早奏结音。叫洪承畴起来之后，崇祯收敛了脸上的温和神色，冷冷地小声叫道：孙传庭。 微臣在。 孙传庭跪在地上不敢仰视，恭候皇上的问话。有着片刻的功夫，崇祯望着孙传庭并不问话，这种异乎寻常的沉默使孙传庭的心中忐忑不安。去年冬天，孙传庭同洪承畴率师秦王来到北京近郊，那时卢象升已然战死，朝廷升他为总督，挂兵部右侍郎兼右敛都御史衔，待卢象升总督诸路援军，并赐他尚方宝剑。可是呢，他和杨嗣昌的关系没搞好，又得罪了高启前，被皇帝降旨窃责。崇祯叫洪承畴进京避见，并使大臣交劳，却不许他进京避见。清兵退出以后，崇祯采纳了杨嗣昌的建议，任洪承畴为机辽总督，把陕西秦王军全部交洪承畴率领去防备满洲。孙传庭非常反对把陕西秦王军全部留下，上书力争。他说，这一部分陕西军绝不可留，倘若留下，陕西的贼寇就会重新滋满，结果无异于机辽边防，只是替陕西的贼寇清除了官军。孙传庭的反对留陕西秦王兵防守机辽，原来也有一部分私心。他认为洪承畴既然改任为机辽总督，陕西三边总督的遗缺，朝廷一定会叫他去升补。他要求把陕西秦王兵放回陕西，固然是为今后的剿贼军事着想，也是为他自己着想。没有这些军队，他将来回到陕西，手中就没有猴子牵了。崇祯目前急于要稳定关外局势，决意将这一部分人马交给洪承畴，所以对于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是一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一向对杨嗣昌代皇帝筹划的用兵方略很瞧不起。由于他没有能够像洪承畴那样受到交劳和召见，对杨嗣昌更加不满，决心同杨嗣昌斗一下。所以在清兵退走之前，他就上书说，年来将士决裂，多有计划差谬，待战事告竣，恳皇上一次避见，面陈大计。经过力争陕兵回陕的斗争失败，他渴望避见的心情更加迫切。结果果然蒙召对了，但皇上叫他的口气是那么的严厉，是不是会允许他把许多有关国家大计的话痛快奏陈呢？孙传庭俯首屏息，诚惶诚恐，一面静候皇上的问话，一面向象牙朝户上偷眼瞧看那上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他要面奏的方略要点。向孙传庭打量了片刻之后，崇祯是怒容满面，用威严的声音说，孙传庭，朕前者命你巡抚陕西，协助洪承畴搅拌刘贼，三年来虽然不无微劳，但巨贼李自成及刘宗敏等并未拿获，遗患无穷。 去东潼关南苑之战，汝连书告捷，军言闯逆，全军覆没，失机如山，其是战机，孰孰可恨？朕今问汝，闯逆现在何处？皇上的震怒和责问，孙传庭完全没有料到，简直像冷不防当头顶挨了一记闷棍。尽管他的性格十分的倔强，也不由得轰然出了一身的冷汗，脸色苍白，四肢微微颤栗。他鼓着勇气回答说：微臣前奏闯贼全军覆灭，确系实情，不敢有丝毫欺世，有总督洪承畴可证，强辩。崇祯把御案啪的一拍，继续说道：你不为没有将闯贼拿获，连起重要党羽，如刘宗敏、田建秀、高义公、李过等军医并漏网。如奏书中所谓逆贼全军覆灭，非福即亡，这不是欺世是什么？孙传庭竭力保持镇定回答道：微臣在君父之前何敢强辩？去冬十月，臣与都臣亲赴潼关，挥兵围剿，设三伏以待贼，经一日一夜奋战，确实将逆贼全军击溃，死伤遍野，一气甲仗如山。闯贼及其重要党羽虽未就擒，但想来多半死于乱军之中，后因臣星夜率师擒亡，不敢找获巨贼死士，献首却下，上为君父之忧，下是京师臣民之疑，实为一大恨事。崇祯又问：你知不知道逆贼渠魁均已漏网？孙传庭答：臣率兵到了山西以后，闻有零星余贼逃入商洛山中，为着斩草除根，免于后患，臣当即一面奏闻陛下，一面派副将贺仁龙带兵折回潼关，向商洛山中认真搜剿。至于说驱贼均已漏网，臣实不知。孙传庭，你还在做梦？崇祯从御案上拿起来几份奏书和唐报，扔给孙传庭，愤愤地说：你看看，这就是你潼关大捷的结果。听说李自成等均已漏网，又看见皇上扔下来的几份文书，孙传庭是又一阵心惊胆战。他手指颤栗地捡起文书捧在手里，匆匆地浏览了一下引黄，心中完全明白了。他把一叠文书恭敬地递给立在边上的太监，然后向皇上叩头说道：臣自秦王以来，虽然日夜奔波于基辅与山东各地，无暇多探听余贼情况，但有的唐报臣亦见到，以余臣看来，倘若逆闯确实漏网，可忧者不在萧寒山中，而在商洛山中，那一股进扰潼关与焚烧灵宝城关的残寇，只是假借闯贼旗号，绝非闯贼本人呐。倘若官军舍商洛而不顾，后集兵力于萧寒山中，恐怕上当不浅呐。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对于孙传庭的辩解，崇祯会相信吗？他又会如何处置孙传庭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

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